这是一档以展现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为主的季播节目，第一季反响良好，目前谢谢了我的家第二季正在录制当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这档节目以家庭为展示主体，以家族人物为承载对象，寻根民族文化，弘扬家国情怀。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再一次把精品电视栏目转化为阅读文本，让温暖的故事有了文字的依托，让家庭的意义有了文本的传承，用缕缕书香塑造点染了家风文化的温情色彩和文化深度。本期打开文化之门，邀请谢谢了我的家第一责编和文化学者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谢谢了我的家背后的故事。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就要聊聊由电视精品文化节目转化成文本阅读的这样一个过程，聊聊这本书出版背后的故事。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谢谢了我的家这本书的第一责编百英女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英，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 还有一位嘉宾来自东方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委员会王大千先生，欢迎王老师。谢谢了我的家之前，其实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和这种精品的文化电视栏目有过很多合作，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说到的开学第一课、经典永流传，还有朗读者。 这个电视节目并不是所有的我们都会拿来做成图书，是有选择性的。然后考虑到电视节目呢基本上可以说是一闪而过的，虽然现在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你可以下载看视频，可能时间久了就视频你也不好看，所以我们以书的形式把它固定下来。我们现在提倡全民阅读，那么在全民阅读的时代，我们借助这个电视节目的热度吸引朋友们来看书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想法。这些节目从朗读者到经典永流传到谢谢了我的家，其中凸显的价值观它非常符合我们时代的需要。 刚才介绍王先生是东方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委员会，您如何看待这种内容的选取，它的意义在哪里？ 首先呢，家呀是中国人最根本的一个港湾和根基，也是中国文化当中最根本的一个落脚点。我们古人说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说先从自己，再到家庭，再到社会，再到国家，这样的一个次第顺序。可见呢，我们古人呢对这个顺序当中已经有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家庭到家族到社会再到国家，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从内到外的一个延展和延续。习近平总书记呢一直强调了家庭的命运和我们的国家的命运呢它是紧密相连的。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管时代啊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央视 CCTV 4国际频道呢，通过对54个家庭，然后不同行业、不同职业有传承的，包括甚至包括一些朴实的一些平民百姓做了节选。中国目前为止，我们缺的不是娱乐。那我有的时候说句话，我们现在的娱乐的娱是愚蠢的愚，它没有让人产生思想，产生不了共振，产生不了思考，让我们没有那种温馨的感觉。那这种文化呢已经叫做快餐文化了，通过家文化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能让我们达到这种正本清源， 能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中国人这种生命的传承，这种来自骨子里血脉的那种呼唤，我觉得这是我对这本书非常认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这个时代当中确实应该需要这样的一本书。 快餐文化啊，快感和美感是不一样的，娱乐你只是转瞬即逝啊，觉得哎很高兴可是之后可能内心更荒芜啊。 对对对， 就像您说的，没有温馨的感觉，它不像美感可以滋润你，可以滋润你的心灵啊。其实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也对照了电视节目来看了啊。我们的文本和电视节目其实还不大一样，很多在电视节目中我没有看到的，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了这样的细节，还有一些可能是白英女士没有写到这本书里头，但是她在编辑的过程中非常的受感动啊，那这样的情怀可能注入了到你的笔端，最后化成了别的文字，所以说所有的功夫都没有白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也是前一段时间我在故宫修文物火了，王金老师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修理故宫钟表的那位老师，说他是这个故宫的郑少秋。现在我们就回到电视节目当中来听一听金一丹女士采访王金的这个片段。 四五十年前啊，有一个男孩站在故宫门口，他的爷爷在故宫图书馆工作，他来给爷爷送饭。以后的日子，他在故宫工作了40年。有请来自故宫的古钟表修复师王金。 王金是一位故宫钟表修复师，16岁入宫，到如今已经40年了。王金因为我在故宫修文物走红网络。 经过了8个月的修复，我们现在可以像乾隆皇帝那样欣赏这件钟表的走时表演了。 钟表匠王金的生活也因此进入大众视野，他的一生就像钟表本身，几时出发几时收工，分毫不差，轮回往复。王金的40年就是修缮300座古钟表的40年，可即使钟表室每刻都有10几座钟表在滴答计时，对于岿然600春秋的故宫来说，也不过是短短一瞬。而即将退休的王金，感慨万千，却又了无遗憾。他自己仍然会回到故宫，在自己拥有的时间里一直修下去。 我在故宫修文物那纪录片看到的王金确实非常精，我看了一个带弹幕的那种，然后就有一些网友的这个留言啊特别吸引我，说王师傅温润如玉，然后儒雅男神，眼神有少年感，眼好气质苏，故宫郑少秋。 谢谢谢谢谢谢。 打开您或者您家里的这个记忆的时光屏，你会想到什么样的话语，什么样的声音呢？ 爷爷曾经小时候也跟我常说的，甭管这干什么要静下来， 全神贯注地对着面前的那么精密的古时钟的时候，那就更安静了，心都是静的了，是吧？ 对，那是我们工作状态的时候，这个从我们窗下要过的话，就是那感觉不到屋里有人，只能偶尔听到那工具的声音，当当当，是那种敲打的钟表的声，基本没有人在说话，因为这种工作可能性质就决定你一定要静下来。 这你和故宫这个关系不一般， 对， 从爷爷那辈就在故宫工作。 对，我爷爷的父亲也在宫里，曾祖父也在里头，清末就应该就在里头， 清末就在那儿了。 因为我们家过去也是满族，还是什么在旗什么，3代在宫里，我是第4代，应该是。 你看人家说话这个感觉啊，让宫里上班哈。你说你小的时候给爷爷送饭，你在这工作的时候可以带儿子进来吗？ 可以，他上幼儿园就在我们单位的幼儿园上。 他对你做的这种工作哈，他有兴趣吗？ 我觉得还可以吧。因为什么呢，到后来最后他也选择了这个道路，选择了这份工作，我还是谢谢。 这个掌声就是给王师傅的儿子小王师傅的，来有请。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电视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当中的一个片段。那么电视节目在展现他的时候，因为他呀每天都非常安静地修理钟表，不善言谈，不善交际，在采访他的时候其实这个片段也是比较短的。而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发现了其他的很多内容，我就想问问百英女士，那么你在编辑的过程中增加了哪些电视节目没有展现的？ 这个关于王金老师啊，非常适合做钟表修复工作，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我个人认为呢，和他这种特别能静下来的个性是有关的。就像他的这个，我们在书里给他定的标题，他的这个传承的一句话就是，甭管干什么，要静下来。但是这个性格有时候我们说是双刃剑哈，他在这个节目录制过程中，就我跟这些电视台的编导们沟通啊，他是一个非常腼腆的甚至害羞羞涩的那么一个老师， 非常内敛， 非常内敛，然后这个惜字如金，所以跟他聊的时候呢，他不太愿意渲染自己，确实是，就像他在文本中也提到了一句话，他就说不要强调我，我只是以故宫为背景，要突出故宫，所以呢他就不像那种非常健谈的人可以侃侃而谈说出很多，他确实说的本身就比较少。节目播出的呢，因为这个时间限制呢，也选取的只是一部分。而王老师他虽然言语不多，故事看似也很简单，生活也很简单，每天非常规律，他的生活如钟表般，早上几点起，几点上班，几点下班，非常规律。但是你反复想这个故事，你的心中是暖的，你的心中是满的，你觉得这个故事应该留在我的心中，所以我觉得他的故事我要去丰满它，因为他本身是丰满的，只是由于王金老师本人比较内敛，他比较不突出自己，他始终强调不要突出我个人，要引起大家对故宫的喜爱，要重视我们国家的这份文化传承，所以我认为我要给他补上这一笔。那这里面呢，我们第一，我找来了场记，就是当时他录制的这个全过程，虽然场记本身也不是很多，然后这个既然是网红嘛，网上资料就很多，虽然网上资料我们是要甄别的，但是我们就大量的查阅他的故事，所以我们就增加了一些他家里面有什么东西都修，就是因为他经常动手，他在这个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都在围绕这个工作，保持他这个手艺，保持他这个手的这个灵活性，这种技艺水平，他除了修钟表他还去修热水器，家里什么坏了都修，他的所有生活都在围绕着手艺这件事儿，都在围绕着工匠这个事儿， 匠心。 所以我对，就是匠心这个词，我们做这个书呢开始就定下了一个原则，叫源于节目但不局限于节目，追求高于节目，所以我们不是简单的照搬复制，不是一个 copy， 而是嚼碎了吸收了再呈现出来， 是一个内化又外化的过程啊。 对， 刚才大千老师说了一个匠心，其实这匠心啊，工匠精神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叫手艺匠心，一部分叫职业匠心。所谓手艺匠心就是活特别好，但是呢你不给我足够的钱我不会做，没有情怀，就是可能那个更挣钱，我手艺再好我不做了，放弃了。那么还有一种叫职业匠心，心里有情怀的，也许很惨淡，但是因为我热爱，我有一种传承的情绪在内核里头，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做下去。就比如说刚才您举那个例子啊，王金老师不要突出我，我的背景是故宫，其实它就是这种职业匠心的一种体现。书里有一段话特别有意思，这个王金老师啊超级稳定，这也是我们这本书啊一个小标题，超级稳定，就是说他几点起几点睡啊，每天什么时候洗手，什么时候吃午饭啊，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继续干活。然后还有一小细节特别逗，他说这个是我在电视节目里没有看到的啊，这书里补充说，1986年底我买了一辆自行车，1986年呢，车座已经换了几个，其他都是原件，以前我用它驮着小孩上幼儿园上学，现在每天下班骑着它出北门，因为故宫很大，要走很长的路才能出去，这辆车目前状态还很好，经常需要保养。这是一个特别耐人寻味的这样一个细节。 对， 一辆自行车 啊，30多年了， 32年， 还能继续运行，而且挺好的。这生活中啊，有变和不变， 对， 变往往让我们觉得哎呀捉摸不定，你很慌张，不变的东西往往会让你内心非常的安定。那么无论是在电视节目还是在书中，我们都注意到了啊，他这个家庭的传承，他也说他家里头什么样子，几代人都在故宫工作，包括他的儿子。那刚才上节目之前啊，王老师和我说了一句话，你说没有任何成功啊可以超越得了传承的成功，特别有意味的一句话，给大家讲讲。 首先呢，从一个人，你作为一个自然个体来讲，父母就是孩子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老师，家庭呢，就是孩子生命当中第一个课堂，而且是永远不毕业的课堂。那么呢，当一个人不可避免地走向这个死亡的时候，他如何能够不死呢？其实有两种传承，一种就是他的血脉传承，另外一种就是他的精神文化，他的内涵传承。如果说他的血脉传承能够继承了他的精神，他的文化，他的思想，他的内涵，这个人就可以称之为什么？叫不死，叫做不死。所以说，我说没有任何成功能媲美家族传承成功的成功，也没有任何成功能弥补家族传承失败的失败。那这里面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当今呢，我们这个是一个消费至上一个时代，大家可能关注的是除了网红之外，可能会关注一些比如说福布斯排行榜呀，胡润排行榜啊，这些顶级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榜还真的不是福布斯排行榜和胡润排行榜，因为它每年的换手率啊在15%，就是每年有上的有下的这种浮动的情况哈。最大的榜，最厉害的榜，最牛的榜，我称之为叫家族传承排行榜，榜首呢是孔老夫子，传承了接近2500年，传承了83代人。我们这个谢谢我的家里面当中就有我们孔子的第77代孙孔德庸老先生，他是用了整整10年的时间重新续了孔子的这个家谱。这个家谱能有这个传承，就什么呢？这个家族是不死的。那从我们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人文观念，我们到了孔庙，无论是你姓什么，都要给他孔子他老人家去恭恭敬敬的行个礼，这不是发自于信仰，只是发于我们最根本的一种尊敬和最根本的一种感恩吧。因为孔老夫子呢，他相当于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的导师，虽然离我们2500多年，但是我们一直啊在一直享用他的这种恩泽，无论是四书五经啊这方面，我们受他的这种学会了做人做事儿、接人待物、洒扫进退、为人处事的这样的一个学问，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老师。所以说我觉得最大的传承的成功就是这种不死的，这种有传承的、有思想的、有内涵的，这种传承才是最大的一个成功。 王老师说到一个不死啊，其实我们中国人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实是会谈生死的，偶尔说到死也觉得丧气啊，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阅历的增加，你会不停地经历周围人的离去啊，我们都在坐火车，可是下车的时间不一样，有人会早于你下车，你也会早于一些人下车。死亡是我们每个人必须面对的，有一天必须面对的一个事情。人生是什么哈？就是你手里掬着的这一口水，你会看着它从你指缝里慢慢地流走，最后没有了。那么你的精神，你的心灵总要有一个皈依啊！我怎么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的东西可以不死，我是不是可以更加稳定的、安静的、从容的去享受我的余生？刚才王老师就在说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有精神上的、家庭上的这种传承的话，我们的心其实是可以更加的从容的。关于这本书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今年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了电视节目谢谢了我的家，这是一档以展现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为主的季播节目，第一季反响良好，目前谢谢了我的家第二季正在录制当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这档节目以家庭为展示主体，以家族人物为承载对象，寻根民族文化，弘扬家国情怀。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再一次把精品电视栏目转化为阅读文本，让温暖的故事有了文字的依托，让家庭的意义有了文本的传承，用缕缕书香塑造点染了家风文化的温情色彩和文化深度。本期打开文化之门邀请谢谢了我的家第一责编和文化学者做客节目，和您聊聊谢谢了我的家背后的故事。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和您聊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推出的全球华人家庭文化传承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和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打造的读本谢谢了我的家，说一说这台前背后的故事。再一次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谢谢了我的家的第一责编百英女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来自东方文化研究会姓氏文化委员会的王大千，欢迎王先生。 各位听众晚上好。 我们翻开书第一个人物也是这个节目着重造的一个人物，这就是朱和平将军啊。下面我们还是回到谢谢了我的家的电视节目当中，听一听静一丹女士对朱和平将军的这段采访。 生于50年代的人啊，有很多名字叫和平的，这个名字呢寄托着长辈对新生活的期待，而在朱和平身上这种期待就更加的殷切。朱和平的爷爷名字叫朱德，有请朱和平。朱家的记忆是太丰富了，你首先想跟大家分享的印象很深对你很有影响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粗茶淡饭吃饱就行了，干干净净穿暖就行了。我们家呢祖祖辈辈都是农民，非常的贫穷。在我们老家的这个祖屋里头，在这个堂屋的正中间呢供奉着一个神龛，这个神龛呢有一些对联组成，其中最外侧的一副对联呢就是一粥一饭当自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横批是开源节流。那么这副对联呢实际上是朱子家训的一部分，我们家正好也姓朱，勤俭之家，开源节流就深深地印刻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了。 那么在你们家都是什么情景呢？ 有一天爷爷专门安排炊事员做了一桌，就是全部有野菜加上棒子面糊糊做的一桌菜。这样的菜在我印象中我也是第一次吃。爷爷在吃一边吃呢一边就问我们，这个菜好吃吗？当然是不好吃了。 你说了吗？ 那我们说那当然了，粗茶淡饭也不是指这个野菜呀。 童言无忌说不好吃 啊，不好吃。 那爷爷说什么呢？ 然后爷爷就当时就马上很严肃地说，这样的菜我们长征的时候都没得吃啊。这顿饭对我们全家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这说的是吃哈，穿呢？ 我们家50年代时候孩子很多， 孩子很多呢，这穿衣服的就解决了，大的穿完了就给小的，小的穿完了再给更小的。因为我最小，所以我老穿旧衣服，都是他们传给我的，我觉得挺好。而且那个旧衣服穿着很合身啊，贴身，新衣服穿着还不习惯。现在 其实那个时候咱们中国人这个老百姓家孩子啊，很多人都有这种记忆。但是你在想啊，就中南海里边朱德家的后代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一样的。在我的印象当中呢，爷爷和奶奶呢，他们都很少做新衣服，衬衣、衬裤、袜子基本上都是洗了又洗，补了又补，都是很旧的衣服。爷爷去世的时候呢，按照中国人传统嘛，老人去世了应该里外都应该穿新衣服。我们找啊，到处找，把爷爷的衣柜啊都打开了找，确实找不到新衣服。那怎么办呢？最后奶奶就决定让爷爷去世的时候呢，穿着他经常参加外事活动的那一套中山装，那就相对比较新。然后里面的所有的衣服都是旧的，有很多都是打的补丁。也就是说他去世的时候就是穿着这样一身衣服离开了人间。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想到，在哀夜声中我们送朱老总走的时候，他是穿着带补丁的衣服，穿着一身旧衣服， 对， 这样走的， 确实是这样。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视节目《谢谢了我的家》当中金一丹女士对于朱和平将军的采访。朱和平是第11、12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空军少将军衔，空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预警与电子战专家。 王老师对朱家有过很深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您就说这个家庭的传承，这种家风的传承其实由来已久，而且和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有关系，给我们讲一讲。 首先呀，朱德元帅呀，他们家呢是从湖广当年移民到了四川，在他们的故居呢，祠堂呢是有一副对联，是朱柏庐的这个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个横幅呢是开源节流。那中国古代当中呢，对于传承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叫道德传家，十世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30而已。那么朱德元帅呢，他的母亲啊，是因为当时孩子是比较多，条件呢比较差，然后老太太呢又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一个文盲，但真的是对这孩子教育上当中真的是以身作则。那么我们现在的教育当中只是在嘴巴教，命令式的，而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文化的这些伟大的母亲，她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用她的身教去胜于了言教。在我党的历史上，朱德元帅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当时是在延安举行了一个公祭大会，这是我党目前为止应该是唯一的一个享受了这份待遇的啊，这是其他人都没有享受过的。然后朱德元帅呢就说，母亲已经去世了，那我就已经成了一个孤儿了，那我该怎么办呢？记着母亲的这些身教言传，把对母亲的那份爱，就说我要奉献给中国的这种千千万万的这些母亲，他是把我们的一个家族的一个文化上升到了一个家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上。那么朱德元帅当中他们这个家训呢就叫做立德树人，勤俭持家。到朱德元帅这里呢是第八代，到了朱和平将军这里呢他是已经是第十代了。那再往下呢还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我们看到的就是家庭当中对一个人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所以中国人讲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那么通过西方的这种儿童教育的心理学来讲，这话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最大的成就往往就来自于在最小的时候他那份家庭教育。所以说也正是因为朱德元帅有这样的家风家教， 然后才有了像朱和平将军啊，他是在空军方面当中为我们国家当中立下了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贡献。 其实刚才王老师讲了一个很生动的细节啊，就是他让我想起了什么哈？我有一次和一个教育专家一起聊天，他说父母提供的家庭环境啊，就像土壤，这孩子呢是一粒种子，你土壤如果特别好啊，这种子什么样它几乎都能长起来，但是如果是一粒挺好的种子，土壤不行，贫瘠得很，那它也容易长歪了。所以所谓的家庭的环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家庭环境最重要的营造者其实就是父母，和父亲母亲他的学历有多高，他拥有多少财富没有直接的关系。平平常常的一个女性，可是她身上有那种巨大的能量和那种美德，她就会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和坚守去教育她的孩子，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土壤，家族就自然会出现很棒的孩子。 所以我觉得家风，很多人可能会乍一听来觉得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其实我想对大家说，家风时时刻刻在你身边，它就是你永远背着的行囊。你可能会远走他乡，北上广漂，但是我觉得我个人，我也观察了一些我的朋友，凡是北上广漂着成功的，家教一定是比较好的， 一辈子的这种精神财富。我们这本书啊，在9月底的时候出了另一版，我手里也拿到了这本书啊，国礼版。给我的感觉啊，一本书可能先看一下，可是这本书给我的感觉，我摸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温润，它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和元素， 温润如玉。 这也是王老师啊策划的。那么这个国礼版啊，我们的对象啊，读者是谁？用了什么样中国文化的元素去传递我们的文化？ 首先呢，我们认为啊，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的复兴首先在于文化的复兴，文化的复兴首先在于根本的落脚点，在于家道家教家风的复兴。历史上叫做国有史，县有志，家有谱，这些物质的或者是非物质的文化的这些载体，才构成了四大文明古国。只有我们中国文化传承没有断代，没有灭绝，最重要的原因就只有没有之一，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不仅从上到这个庙堂，下到江湖啊，都是在重视这个家的这样的一个方面。教育当中呢，首先是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我们的信仰教育。其中最根本的家庭教育呢，是根本。过去当中骂人最骂最狠的一句话叫做没教养，甚至说有娘养没娘教，这是最大的一个失败。这里面当中我说一个插一个古代的一个案例啊，就谈到包拯包青天啊，他对后代当中呢，就有他的家规就一条，只要是我后代的，包氏后代的，如果是贪赃枉法，活着不允许进门，死了不允许入坟，他这个犯罪成本是非常高的，就直接开除族籍，谁都不跟他玩了，这种名声是影响是非常大的。包拯的后代没有一个出现过贪赃枉法的，这可见的这种传承的力量。这个谢谢我的家，我们为什么要做成国礼版呢？我们首先当中是用梅兰竹菊松代表了中国人这种品格的这些象征，然后来对应我们不同职业行业的这种有传承的家教家风的这些故事，通过对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这种点评啊，然后呢我们就是借古喻今。就比如说谈到这个王金老师哈，故宫的郑少秋，那我是把它对应了什么呢？对应到唐代的这个谁啊，曾一航，因为他创造了大严历，都是在研究时间，我们称之为叫时间的守护者。还有呢，比如说李昌钰老师，他呢是国际著名的这种侦探，我们对应的就是宋代的宋慈，提刑官宋慈。那宋慈呢，在法医界是被欧美啊非常尊重和认可的一个人，公认为法医的鼻祖，就借古喻今，借今呢喻古，相互当中能打通这个时间的节点。说不是认为说家风呢只有古代有，现代呢也有。那通过这种五种的分类， 那么这本书当时后来啊，就国学泰斗娄余烈娄老啊，又给这本书又提了名，叫家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他也讲呢，就是中国文化呢延绵至今，我们的文化的生命力能够延绵不绝，就是因为从很基本的很基础的我们家的文化非常真实。我们作为一个父母的，如何给孩子谈到这个现代化的表达呢，也很重要。那我就有的时候喜欢说一句话，就说最顶级父母的三个考虑。第一点当中呢，父母是不是成为孩子的榜样，说父母在打麻将，说孩子你好好学啊，我这辈子就这样了，我全靠你了，这个没有成为榜样，就没有做到身教，更没有做到言传，也没有做到言传。他完全是说我生这个孩子当中是一个，你是我这个希望，我把我的希望寄托在你这里。这是目前为止啊，很多做父母的一个思想的一个误区，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能不能给孩子一个营造一个承载梦想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因为家教啊是第一个教育，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如果你不能，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家，只是变成一个吃住的一个地方，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家教的这个功能所在，甚至灵魂所在，就是通过彼此之间那种家人亲人的这种很真实的一面，能够在社会上能达到什么接人待物啊，为人处事啊，洒扫进退。那目前为止你看我们现在的教育礼仪教育基本上是已经缺失了，这首先在于我们家庭当中这个它就不完善啊。第三点呢就很重要了，就是说你是否能给孩子留下一个传承百年千年的一个传承系统。那这方面呢，像我们比如说孔德庸老先生，他的祖先夫子那就已经做到了。那我们尤其包括中国一批非常有钱的顶级企业家这种精英人群，如果他不能够把他的这种一生的经验内涵思想文化传承下去，只是有一个财富的传承，那这种教育是失败的。这个是尤其是应该引起我们深思的。那么这一点当中，其实我们谢谢了我们的家这本书上可以说是以小见大，以古喻今，他从这个家族传承的点点滴滴的，这是很平凡的但是很温暖的，已经给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真的是用心去看，我能不能像书中的人物，我能给我的子孙后代有一个好的一个传承，这是我们要做一个深度思考的，不能是只想着